大匪看天下，今日呢就係12月1日星期五。咁呢因为呢就今日分台㗎啦，咁呢就巴打台同埋呢个星期二得到呢两个频道呢正式分开。咁嗰边呢就进就係、是、做呢个娱乐啦，啊同埋呢个休闲啦，资讯嘅节目啦。点解话资讯节目你都有，系啊，资讯节目啲。咁而呢星期二得到呢就关于时事啊嘅频道啦，经济频道啦。咁我睇下有冇能力啦，搵到啲朋友上嚟讲经济啦，因为唔系我强项啦。有阵时大陆香港嗰啲嘢搭下爹啊，真系唔识即系唔识啊。咁咧好似我自己个人啦，就特别中意听啊家灿生，我讲事实啊，唔系拆佢哋，系魏文旺、以德台养真 BC 佢哋做嘅芒向编辑部。基本上呢只要一出呢我更唔得唔都听，其他台我好少。因为呢而家呢香港地呢好多嘅网台节目啦，因为闹人，其实而家我都闹得少，一阵等我闹下人先。又有啲网友叫我唔好成日讲粗口，咁近期好少。尤其如果做巴打台嘅节目，我就直头唔讲粗口添，包括联播。咁点解会又会提芒向编辑部为你卖广告够啦，成日讲。我话系唔系卖广告。因为呢我估啦，即系听节目啦，或者有啲人听我节目啦，我估我嘅人啊53岁嘅人就54岁嘅普遍諗法啊，同 Raymond Wong 啊真 BC 嗰啲呢系相类近。相类近。我哋鍾意讲件事出嚟讲，而唔系讲个人。虽然对某啲啊所谓嘅政党呢会系闹得凶狠啲啦。或者对某啲人会讲得凶狠啲啦。咁但其实呢我哋都系攞件事出嚟讲。即系呢网上有啲人话，哎呀大匪，我对你好鍾意听你啊。但系呢就Tony 喺星期二得到话黄之锋系政棍，咁咧就即系芒向编辑部嗰啲咧几个咧咬住啊黄之锋唔放啊各样嘢啊，对你哋好失望啊，佢哋坐咗13个月监啊，即系坐几个月监啦，而家上诉紧，咁啊放咗出嚟。第一，其实有好多人都讲嘅，譬如好似讲 Billy Ma 呢件事啦，我有好多人都叫我，哎，隔篱啲嘢是非唔好讲啦。我都系基于言论自由啦，我呢个台基于言论自由讲真话呢，其实讲咩冇所谓。好似芒向编辑部呢，佢哋讲值唔值得买呢件事。譬如马来西亚楼，佢提供好多嘅资讯同埋网上或者讲俾你听，究竟买马来西亚喺边度？如果投资边度，不如买马来西亚楼。移民系应该揾一个比较香港更加进步嘅地方。佢分析一件事俾你听，虽然嘅语气唔系咁好啦，或者有时，但佢分析一件事，买永念亭都系。即系有一个网友留言，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听我哋嘅，突然间加一句，讲我咁撑你，又话搵到艾文老补习社嗰个上嚟讲，都唔知坚定留乜乜乜乜乜，喂，讲呢啲做咩啫？搵艾文老师上嚟就系是非，我哋讲嗰啲系我哋嘅判断。是两件事，我哋根据嗰件事，或者根据澳门嘅网台啊方丈网台，佢哋提供一啲资讯俾我哋，跟住我哋喺网上揾资料，知道嗰件事嗰个水分去到边度，我哋讲嗰件事。Billy Ma 讲得啱嘅，佢唔识我，几唔闲啊？佢连我同阿 Tony Choi 都搞得乱嘅，几唔闲啫？借佢上位又冇乜必要。是咪啊，起码点解唔使借佢上位呢 ?view 数对我哋嚟讲，我都话啦，星期二得到永不收费。除非我 顶唔住嘅啫。因为基于言论自由，我哋就係唔想摊大手板问人攞钱，然后干涉我哋做嘅嘢。所以喺星期二得到做所有嘅节目全部都係义工嚟㗎，包括我淨係做制作嘅啫。係事实嚟㗎。我亦都冇居马费本事俾汪向編辑部，都唔知点俾。之前台湾黑白讲嗰啲好似呢次杰大返过嚟咁，我连面都碰，约咗佢食饭，可能佢联络唔到我，咁我连面都冇碰过佢。咁强国生还者就支持我㗎啫。咁好似强国生还者嗰种嬉笑怒骂形式，因为始终佢哋有啲大陆生意。所以唔出样去做我又冇所谓。但係最紧要佢讲嗰啲係佢哋相信嘅嘢囉。你真心相信共产党，你嚟讲我都俾你讲。即係好似艾文补习社咁，唔係我邀请佢上嚟讲。佢都未必係我听众，只不过佢喺根据我哋嘅资料联络我哋嘅台长，话佢想上嚟讲。Benny Ma， 咁我就同佢讲，如果你上嚟讲，我俾你讲，但係我唔想喺星期二得到到播。我可以帮你摆上 Facebook， 摆上个 YouTube， 帮你做一啲后勤嘅嘢，但係我唔想喺我星期二得到播，我係咁回佢，卒之佢唔上嚟。我亦都冇办法。炒呢啲花生一集多几千秒未够请饮茶。亦都唔会因为呢啲所谓嘅 view 数令到自己强大咗。只有你不停咁做，不停咁做，不停咁做，你先至会越聚越多人，将同认同你嘅人聚咗喺度。你唔认同我又冇所谓，咁你听咪听囉，唔听我都冇办法㗎，係咪先？啱啱啊，我又唔系强力部门，我只系解释件事啫。好似黄之锋呢件事，佢哋放咗出嚟等上诉，我话系值得庆祝嘅，因为我觉得真系冤狱嚟嘅，系冤狱嚟嘅。你判监，你应该根据好多嘢，尤其搞社运系应该好多嘅考虑去判嗰件事。所以我都话啦，佢哋放出嚟，何洁宏啊呢啲，好似郭耀昌咁。我好开心，但呢啲人我都话啦，我哋冇公冇利益嘅，我一个都唔识，我唔知阿 Raymond Wong 识唔识，或者Tony Choi 识唔识，我唔知嘅，我唔识嘅。黄毓民先生我唔识，萧若元先生见过几次面，去支持佢啊，帮佢买啲人民超市嘅啫。我是讲我自己心里面的判断，亦都唔使借佢哋炒花生。即係曾经有一个网友话俾几万蚊我，同阿老萧对到，佢赢输都係捐咗佢。最重要就係得到个结果，就係呢将呢件事炒热咗佢。啊，即係对到韩牛嗰单嘢。我都话唔好，钱唔使我出，嘢唔使我俾，但係呢我都觉得咁唔啱。我哋唔需要，我哋只系正正经经想办法做得更加好嘅。即系汪向之编辑部好多沙石嗰阵时啊，又杂音又唔人齐又搭声咩都有。咁我由嗰阵时开始追听，听到而家。点解会听呢？系因为我觉得呢一个节目系相对多讨论同埋理性嘅分析，系讲件事。至于黄之锋系咪正军，各人感受，但是我都是这样讲。黄之锋一出来，林顺谦个肥仔所有的抗争场面那张相一定有他，你说他打卡到了，他真的在那里出现。黄之锋都未必能够做到，但是他做到。是钦佩他的，人家做的事值得钦佩，我未去咯，讲钦佩。黄之锋做了好多好轰动嘅事喺香港，或者国际好轰动嘅事。咁喺嗰件事我哋赞扬佢，因为真係做咗件事。认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咁而家佢落出咗嚟， 搞掂啊林顺谦一个咁嘅唔拖唔水嘅理由。你既然系一个公众人物、政治人物，你应该公开交代个详细细节，唔好令到人哋觉得林顺谦真系为钱俾你孭走。如果真系，你就讲，你咁样嘅人格抹杀咗呢个、抹黑咗呢个林顺谦。第二，黄之锋出咗嚟，我亦都唔会讲佢上唔上 D100 度，同李飞一样啦，李飞你啫，系咪啊？我唔会讲，但系问题就系你出咗嚟，你嘅单一议题就系讲狱中点样点样，佢呢啲黑狱嚟嘅，乜。惩教处有既定程序，佢唔会因为你黄之锋入咗去而改变。而一个基本嘅常识就系佢一个知名人士，正常嘅所有嘅做官嘅纪律部队、政府部门都尽量可以唔惹你就唔惹你，因为你会投诉。你要会有好多立法局议员、好多太平绅士嘅朋友搞你做乜嘢？逻辑性嚟嘅啫。嗱，我哋逻辑唔知事实嘅全部，我亦都唔敢讲佢讲大话。但系你出嚟就变咗你，净系讲监狱争取如何如何。哎，梁国雄都争取剪短头发啦，系人权唔想做，佢咪司法复核咯？系咪啊？喺我心目中都系唔啱噶。惩教有惩罚，佢唔系单一对你。而是普遍性对一啲人，即係坐监嘅人啦，佢只係咁样啫，而唔係佢特别对你特别差。咁你话嘢都可以投诉，可以投诉。当然梁国雄可以投诉，边一个都可以投诉，包括叶继宽都可以投诉。冇问题㗎，你觉得唔啱你咪投诉囉。黄之锋可以投诉，冇唔俾佢投诉。但系嗰把尺唔系因为你黄之锋而特别对你系咁。如果要你除晒衫裤跪低喺度，你觉得屈辱嘅，咁样你都觉得屈辱嘅，你唔好挑战中国大陆，唔好挑战林郑月娥。因为你做嘅嘢你要估计，唔系话你罪有应得，唔系，系你要计过你嘅成本同埋你嗰个结果。有多人我佩服嘅，古思尧喺个镜头讲屌你老尾呀，咪讲囉。我萧国旗明知坐监，我萧再嚟我再萧，个老婆系大陆人，做木工嘅，做三行嘅，从来不无畏无惧，呢啲人我好佩服。点解有阵时我节目之中呢，譬如我会批评社民联，批评啲啊喺最安全嘅地方办做最激进嘅嘢嘅政党，系因为你只要唔啱听，你就系共，你就收咗共产党钱。我哋唔要做何志光。我哋唔要做逃军行行，我哋就係讲嗰件事啫。黄之锋出咗嚟之后，有冇组织过所有嘅未来嘅抗争行动各样嘢？係冇。喂，休息下都得啩，係可以休息，嗰人咪沉淀啲囉，好似周永康咁。而唔係一出嚟收咗林顺天档，冇一个公开交代啦。尾呢句说话先是真的，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开交代交代件事。因为你一个政党，你亦都是一个公众人物。第二，做任何抗争行动只是可以对一个政权。所以我们谴责快必，谴责人民力量去学校拜红跟去遮眼，而唔系去李飞会场度做抗争。因为你咁样只系将啲学生推向个风险个位嗰度。即使你后面有几大能力去补救都做唔到。但系你瞄准 嗰个镜头喺呢个你即系李飞嗰度，咁我就觉得你系啱嘅，因为你真系出嚟对抗，你嗰啲人啊都唔出嚟行嘅，系啊，我唔出嚟行啊，因为我对而家嘅所谓政治组织我都死心。曾经有一个叫迪肯汪嘅，佢讲得好啱。人民力量我唔支持，呢个世界咪只系得你一档，咪转个隔篱咯。好似我哋高呼票债票偿咁，追击民主党。当年我真系喺陈树英喺七一游行行街嗰阵时，同埋一月一号大元旦大游行嗰阵时，我见一个民主党，我屌佢一个，屌到佢耷晒头，一个都唔出声，唔反应，唔高调，唔会话你哋收。而家嗰个所谓人民力量同嗰阵时嘅民主党有乜分别？你收咗共产党钱，你屌我，你要消灭我嘅嘴念系一样。当每一个人质疑你做嗰样嘢，就系咁提你。连收视都跌埋，有乜必要啊？虽然我话我唔计收视啫，我哋做节目系想多啲人听，系一个理性分析，系一个逻辑判断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